欢迎到学他周报，我系杰德。 啊，每日。 今日2024年3月4日星期一，冻到扑街啊！又落雨，香港。 呢度系学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今个礼拜咧就非常多古灵精怪嘅新闻，我用古灵精怪形容嘅系。 量有啲多咯，咁啊。 系啦，咁啊直入正题，首先要讲咗啲声优嘅新闻先。首先就系声优白井游介就左手骨折，好似又扑街。真热就物理上嗰种，咁咧就跌断咗骨系啦， 跌亲啊，冇咁样叫人。 咁就我真系冇乜印象咯，就系佢系出现麦克风嗰个声优嚟嘅，但系我完全冇印象嘅。 男人冇兴趣，讲完。 唔好话啦，阵间我讲嗰个女人都我都唔知乜水啦。二之公一 Ui 体调不良休养，入偶大系统嚟嘅，又系听都未听过，即系咁讲，即系太而家啲越嚟越多，因为咧偶大系统。一年咁鬼多鬼知咁多咩？佢 I 卡出道嘅，睇佢只资料就系咁多啦。咁就跟住咧，有一单其实我觉得几奇怪嘅 H&M 嘅， 即系本身原生嗰件事已经够奇怪，衍生嘅先关我哋事啊。因为冇同 AC 先唔关，我哋讲翻少少前提，原生嗰件事先咯。 咁 H&M 咧就有个广告，就揾咗个细路女就咁咧，嗰个苏锦咧就话，着咗呢套衫咧就喺校都会人，都会受人注目嘅咁意思啦。 啊，即系回头看，即系行过都会拧翻转头望你咁样啦吓。 拧转头睇你系啦。 即系通常呢句咁嘅形容词咧，我有啲可能我唔知道大家熟唔熟鬼佬啲文化啦。其实呢句嘢意思就系话对方好有女性魅力，拧啲咸湿佬，唔好咸湿佬啦，呢啲麻甩佬行过咗啦，都会拧头转头睇翻佢，系咁有女性魅力嘅。咁呢个形容法。咁啲人就话：喂，咁呢个嘢你唔应该用嚟形容小学生噶咯，大概系咁样意思啦，都引起咗少少嘅波澜，但系真系基本上好发惊奇啊！除咗嗰啲人之外，大家明噶啦吓。 咁咧最搞嘢就系、是，我熟悉嘅 comic law 咧，就突然出咗声明就话： 系咪未得咩先？咁跟住咧就阿沙漠老师即系其中一个 comic law 嘅作者。 喺《今日攞》入边画漫画嘅漫画家啦，咁佢就画咗一张戏房呢张图嘅图，佢嘅意思有少少似乜嘢咧？就系屌有乜咁大不了啫，即系咁嘅嘢，就用佢用翻同样嘅构图，但系主角就系佢个漫画角色阿椰子。 我知边个？ 算啦，唔计嘢啦，即系反正应该唔算系黄标嘅嘢嚟嘅。咁啊，椰子系乜嘢咧？椰子就系佢嘅个角色入边啦，系一个 系 A 漫画主角，就系嗰阵。 即系相当地清奇嘅一系列作嚟嘅。 几奇嚟嘅？我睇过，有啲叫灵异系列，属于鬼怪鬼故系列嘅作品嚟嘅。 吓，因为嗰个角色本身咧，佢嘅存在通常一般嚟讲就系个怪谈嘅主角，然后就引诱即系挑逗嗰啲个男主角去做一啲犯罪的玩毒啦。结果就系通常就系男方啊，先系濑嘢嗰个嘅，即系一个好转折几奇特嘅一套作品。你话佢系咪鬼畜系有？你话系应该算系嘅，但系又通常系主角当初嘅又，总之一个好特别嘅嘢啦。咁啊， 我形容嘅原意系咯， 吓咁啊，因为佢嗰种挑逗嗰种风格咧，咁佢又用翻嗰种风格去整翻落去，就系强化咗原本咧，即系非常微妙好嘅都唔可以叫性暗示啦，嘅少少讲法嚟啫。但系佢嗰张图咧。就非常之LO 啦，咁跟住啲 LO 嗰边咧就不点名咁讲，重申咗一次佢啲废话，即系有啲 LO 其实呢方面系不嬲都好 awkward 嘅， 好小心 啊！你都可以讲小心啦，毕竟知道大家都知道好向来都危险啊！呢、這个世界的恶意，咁佢话我哋一向咧就尽力切割呢个现实同虚拟之间嘅嘢，乜不都系嗰啲嘢啦，大家听惯听熟嘅睇开 LO 嘅咁啊，其实都冇乜嘢啊。咁但系阿沙漠亦都发一篇，唔好意思，对唔住，我过咗火啦。因为本身呢件事咧，就已经系人哋嘅炎上点嚟啦。你喺嗰度上边火上加油咧，系的确系有少少 抽咗火水咯。简单佢就系抽咗火水咯。 系啊，咁啊，所以佢道歉其实亦都唔系乜嘢啊。其实本来成件事，咁你 L.O 嗰边亦都唔系好针对咁讲，其实都唔系落佢面剃佢头嘅。咁但系咧，就有另一位人咧。野制卡伊特，咁佢发声明，我冇办法赞同你编辑部嘅主张做法，咁我就以后都唔帮 L.O 画漫画啦，大概咁样讲啦。 哇 玩到咁大 吓、啊，即系咧，我又唔系完全理解唔到佢点解谂，点解咁样讲嘅，就系讲紧，喂，你编辑部应该帮你嘅旗下嘅漫画家噶嘛，即系日本人嗰种，梗系帮自己人先噶嘛。 诶、欸、嗱，应绝对应该嘅，讲紧就系、是啊，但喂，做呢一行即系套用招纸喺佢嘅同人字画斋，做 L 漫画家冇画到扑街冇保障，又唔会出名。萬都冇，着數都冇，屌大佬！你出編輯部幫你，仲有喎，畫羅尼曼已經更係重要編嘅喎。 啊，仲有一段時間係唔夠漫畫家，唔夠作品嘅啦，已經係。 係啊，你大佬喺呢個時候你仲唔企，你唔企出嚟保護你，保護你其他漫畫家，走咗嚟抽，你走咗嚟非點名指責。講真，堅係我可以理解堅嬲 啊。系啊，我其实又唔系唔理解佢咁样，咁所以佢就咁样咯，去讲啦。即系点讲啊？有时你又唔能够唔明白佢哋嘅立场，唔系话佢帮唔帮你嘅问题啊，系佢一定要揸住呢条线。如果唔系话，系整本杂志成个业界会炒啊嘛。 但系唔系我咯，唔系诶，讲就系人哋都冇烧到你嗰沓嘅任务，又讲就系，妖又冇人出声，冇人搞，讲就系佢又唔系咩超红嘅漫画家沙漠，你咪有，你咪总冇人投诉，即系搏命我救佢咯。 我觉得就唔好出公开声明咯。即系除非真系烧到有人烧到嗰沓先， 系啊，同埋依个即系 太快咯。 好大手嗰几个就话啫，讲紧沙漠又唔严格，真系唔算系大手嚟嘅佢系。咁你咪有咯，除非有人真系严肃好紧要，咁先出声咯。你冇有冇未去到依被捕咁早出声？我系真系嚟，不过 柯哥嗰啲咯，我都系嗰句。 题外话，嗰张图咧，我即系 H&M 嗰张图咧，第一个反应咩？ 嗰张就好多人都会觉得多咗啊！你如果你要烧呢咁样都要烧嘅话，系真系多咗嘅。 但系我第一反应。抄闪灵啊 ，OK 啊， 我睇我真系啊，第一睇咗就系闪灵构图嚟嘅呢张系，咁你有冇话闪灵我系罗莉 啊？ 不过算啦，依就系嗰张就系我系有反应少过咗度咯，咁样咯。 咁毕竟呢个业界已经系惊弓之资料嚟噶啦，即系都已经系引发都唔少事噶啦，即系 好啦。 台湾嗰边暂时我仲想睇紧，佢系有进展，应该有进展嘅。咁佢既然放翻罗莉曼啦，咁啊讲少少进展啦。咁啊就去到呢、這个国会质询嘅阶段，佢哋叫立法院啦。即系成件事真系越来越有一个闹剧的味道。本来已经系闹剧噶啦，本来已经好闹剧噶啦。佢而家去到立法会嗰边，佢去质询，即系最惨系乜嘢咧？一边咧就觉得我哋之前一路都俾话无话罗嘅，咁啊突然间你咁样收紧饭，乜乜七七。咁另一边就系、是，其实我唔知佢哋系知唔知啊？台湾嘅保守程度咧，唔会输过香港噶。香港 系 保 守嘅，台湾系一个好保守国家。点解觉得台湾开放啫？台湾系保守保一个镇嘅，喺某甚至某喺某啲程序上面，佢仲保守过大陆。 啊，咁一旦系你撩起咗嗰扎好捻保守嗰扎人，即系又系关教会啊嗰啲嘢事嘅人嘅话咧，咁其实就成件事就会讲死晒噶啦。你而家最惨嘅而家咧就系、是、半代表官方嗰嚿嘢咩展翅什么唔记得名啦，即系嗰嚿嘢本身就系、是、台湾教会嘅人嚟嘅，即系嗰边成立，即系你理解成明光社、新兴拉丁嘅嘢啦。即系你同佢哋讲咩创作自由啊嗰啲嘢咧，佢哋系唔捻会理你嘅。即系咁啊，捐成就有点而麻烦啊。其实老老实实，不过就佢哋嘅事咯。我就系、是、即系哇，一两边都系冇任何商谈嘅余地，两边都踩死自己嘅立场。即系不过就再耐啲，我睇佢质询完啊，有啲咩动作之后，我再可能真系要由头到尾重新讲一次，因为真系拉得太长啦，咁样咯。我哋每期新闻讲少少，每期新闻讲少少咁样啊，唔紧要啦。好，我哋翻我哋嘅日本业界动画化嘅消息。嗱，虽然系接喺前面嗰两单新闻前面之后，但系真系唔系呢方面嘅嘢啊！个作品名真系好， 唔系刻意啊，被非故意刻意玩啃嘅。 咁啊，就系呢个我老婆变咗小学生， 之前有日剧化嘅， 即系嗱日剧我就冇睇啦，咁样其实系一套好非常典型嘅温馨向纯爱物语嚟嘅，就所以即系点解话同前面嗰啲嘢完全唔搭噶，我哋纯粹似即系我唔系特登噶， 咁好啫， 即系咁啊，简单讲就系个老婆就过身，中间隔咗十年嘅时间，咁啊，点解隔十年？就系、是、因为十年之后。 一个十岁的小学生突然间行过来话咧，喂，我是你老婆的转生啊，咁样所产生的一个，即系我觉得日本人好中意呢类嘢啊，喺 Twitter 成日见呢啲，不过虽然多数系短片啊，唔系咁样长篇作品咯，日本人好 buy 呢套嘢噶，过身之后变咗灵体，仲继续守护喺个在生的人身边啊，或者 应该咁讲就系好兴，其实呢个唔系新梗嚟嘅，就系、是、老婆死咗，老公死咗，跟住转生咗小学生，其实玩过几次噶，我印象我依 转生好多嘢，诶转生猫又有，转生企鹅又有，即系仲一路喺度啊 ，Lucky Star 入边都有呢个类似嘅桥段啦，比方啊。嗰一幕都好撚催淚噶，即係嗰一種催淚系嘅嘢嚟嘅，就唔係嗰種鬧劇喜劇或甚至咩啦咁樣啦，咁啊動畫化咁樣咯。第二套都好日本好大路嘅嘢嚟噶啦，雖然唔止日本啦，其實全世界都有，但係日本係好中意喺感情方面去講嘅，即係個主角因為要做家務，咁啊買咗個最平最平機器人，嗰個背景就係咁樣啦，有咁樣嘅嘢啦。帮佢做家务本来就纯粹咁样嘅，但系就日久嘅生情就直接变咗佢老婆，大概系咁啊，一个机械人老婆。机械人嘅情感问题咧，日本人系非常中意玩呢样嘢啊。虽然鬼佬都中意，但系鬼佬系讲紧系有人性，个人系有人性嘅，所以就同佢产生咗一只iRobot 嗰只啦，智能配件咯。咁但系日本嗰种一个方向咧，通常就系爱情嗰种感情。咁啊，就系个就系呢种呢样嘢。即系都系偏向呢啲温馨感人嗰种风格嗰嘅作品啦，都系无啦啦个老婆唔系正规的老婆咯咁样啦。 就系啲市场报告啦， 跟住就系我哋向来都会有嘅市场报告，今次系漫画嘅，纯粹就系统计纸本同电子漫画嘅销售嘅数目。我哋上次提好似已经系几年前，因为19年开始黄金交叉，电子书多过咗传统书啦。即系嗰阵时有个咁嘅黄金交叉，就提一个咁，后屘就都其实都系一路都系电子书越嚟越多，咁啊纸本书咧喺2021年即系冇废期间啦，咁啊唔知点解突然间多咗，咁而家就回归翻原本慢慢嚟下跌嗰个淹下咁样啦，又唔系真系无啦啦暴跌，系淹下少少咁跌，但系调翻转咧纸本甚至成个两者加埋个数目咧，其实系不断上升紧嘅。是自从2014年开始去会计埋到电子书，其实嗰阵时嘅电子书都唔多嘅，咁啊佢会见到一个嗰阵时一路都系个纸本数目系不断下跌嘅，除咗2020、2021呢两年之外，咁啊亦都讲到提咗一样嘢，就系越来越多呢、这个电子 only 嘅作品或者电子优先嘅作品会多咗，咁啊 only 其实好简单，纯粹就因为纸本成本贵，纸本你就算出搭杂志又好咩都好咯，你嘅成本都好贵嘅。但系电子嘅话咧，超加个资料啫嘛，个书法食得你几多钱啫。所以个成本差距之下咧，出版社会更加够胆去喺电子平台入边做。其实就系好耐之前有网站去连载漫画嗰阵时咧，就已经有噶啦，好多好多年前噶啦，咁嘅零几年已经开始有啲咁嘅嘢噶啦。咁所以呢个趋势基本上系不可逆嘅。咁啊，少少欣慰嘅地方咧，就系单行本嘅销售数咧就冇好大嘅萎缩，主要萎缩部分就系漫画杂志。即系以前我哋成日讲噶嘛，即系你喺山手线系个行李架系会一定会揾到一两本针噶嘛。即系而家冇晒啲咁嘅嘢啊嘛， 冇咗好耐啦。 咁因为个纸本销售真系萎缩得好紧要，大概咁嘅趋势其实都好合理、好正常嘅事啊。咁就唔系话漫画界衰落，老老实实调翻转讲，佢嘅销售数字就算扣除咗广告收入，因为广告收入比较难统计啊，即系净系计电子销售同埋呢个包月式嘅销售啊，然后再加翻原本传统纸本嘅漫画系一路其实一路向上升嘅，只系一个趋势。咁我哋做睇一睇啦，有个咁嘅回事咁样咯。其实大家我谂到大家都明啦。嗱，我就肯定系，我就 100% 变晒做纸本噶啦。我一本实体书我都唔想再买，老老实实，即系我到而家未寄过嚟，我都唔知点寄啊，大佬。 我就睇情况买，实体漫画少咗，但系都偶尔又会买嘅。 系咯，大家都系咁样反映啲嘢啦。咁样啦，好啦，到游戏消息非常多，但游戏消息大部分都系 咁嘅咩？ 咁今个礼拜最大嘅游戏消息，的确系佢嘅。咁啊 ，FF Rebirth 系啦 ，Tifa 解预解放运动， 梗系冇啦，即系嗰丁咁多啫嘛。 起码俾翻个大，起码俾翻嘢睇下啦。 即系大家喺度传紧嗰段片， 主要是那个 shot 啦，即主要是有少少反差嘅。咁先讲，其实 FF 自己都有自我阉割咗少少嘅，不过唔系太多啦，有嘅就先讲。咁主要嘅对比就是你睇下鬼佬世界，系啊，你啲 3D 做得好撚靓啊，又如何？有咩用啊？你条女，大佬，即系现实已经见够多噶啦，你虚拟世界俾个靓少少嘅靓女嚟，系咪真系咁大不了咧？即系呢种咁嘅情绪之下，大家会觉得好大对比，唔系佢对比啊，唔系佢对比绿对好大对比嗰个系绿花，呢个系对比嗰个对比啊。 绿花即系大髀已经粗到嚟晒大肚，即系完全反映嗰个画师性癖嘅。 诶，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反之就系、是，喂，你西方佢系你有咁强嘅技术力，你做出嚟啲女特登做丑佢。变成好似好难得咁有个请传，以前系讲紧，喂，你又明白 F F 七嗰个年代系讲紧，哎呀，又系啲靓仔靓女啊，屌啦，正睇到烦了。嗰、那个年代你回忆翻嗰个年代啊，你睇日剧又好，动画又好，咩都好啦，都系嗰类噶，即系游戏又好，全部都系冇，就哪怕佢画面做得唔系咁靓都好啦，都系嗰种俊男美女，好似呢个世界冇任何呢个中上以下嘅人嘅，好似冇噶，全部都系靓女同非超级靓女，好似得呢两种人嘅啫。咁嗰阵时有系有咁嘅吐槽，但系有啲嘢就系点讲啊，过犹不及噶嘛， 大佬。 所以而家对比之下，大家咪好兴奋咯。 系 咁当然只游戏本身都好受瞩目嘅，咁啊，但系咁啊，大家都知道噶啦，我唔嚟讲太多啦。咁要讲两个有少少有趣嘅嘢。咁啊，一嚟就系啱啱有提到嘅，咁你话政治性嗰方面，咁因为咧故事入边就有一个小桥段，就系、是、主角就攞咗阿 Tifa 嘅有啲大胆嘅内衣，我记得嗰个大形容系咁样嘅。即係當年係有個咁嘅小橋段，係少少一個少少幽默啦。但你知啦，日本啲大叔幽默咧，去到鬼佬世界就好難容得下噶嘛。咁啊喺呢個重製包入邊咧，都拎走咗呢個橋段。阿配角唔記得邊，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佢就話：，呢個世界已經改變咗啦。即係你可以 feel 到咧，就係個製作嗰邊咧，其實都唔想和諧噶。不过就系大方向系要咁，你真系出，真系出佢唔够仗，你唯有就系顺从，咁啊少少咁自己吐槽翻下咁样啦吓，即系只能讲人哋退100步，你退50步，你咪好似仲喺第一线咁样咯，系嗰种情况嚟嘅咁样啦。咁啊，另一个少少，我觉得几搞笑嘅嘢就系、是、有光碟版啊嘛，两个 Blu-ray 啦。咁正常嚟讲呢个咁嘅情况咧，就一个就系 data disc， 一个就系 pay disc 嘅。咁啊，好戆居地咧。佢将两个碟印翻咗，好明显系印刷嗰阵时印掉，将两个档案调转咗，所以佢唯有就系发个公告，因为印咗冇得改，咁啊唯有就发个公告，唔该你用嗰阵时调翻转嚟用。 哦，唔系呢个就小事啫，又可能系小事啦。 系冇乜，今时今日都仲会有啲咁嘅情况，真系你 我再奇怪嘢都有啊。 系冇啦，就嚟冇啦，而家越来越少实体版嘅游戏啦，系不过算啦。 唔系咁，呢个就另一样，就另一个故仔啦。 吓咁啊， 好啦，咁讲下咧。一单其实都算是完全不意外的。 我们上次有讲过的就是跟进返。 Dark Soul， 一类 Dark Soul 游戏咁呢一收到6月21号出Elden Ring 嘅 DLC 之后呢即刻延期。 唔系即刻嘅，过咗一个礼拜，我哋上个礼拜讲緊呢件事㗎嘛。 系个礼拜佢叫做咩艾洛提亚修洛之歌，咁就延期啦。咁好连官方出个嚟出个啃图话延期嘅话，咁有两个男人咁喺个男人背后呢就有个好空白男人写住 Elden Ring DLC。 即係当时已经讲㗎，大家都6月21号出。即系人哋之前唔知道你出噶嘛，大佬，你公布之前，人哋晨早公布咗啊嘛。咁佢话我哋根据经过我哋考虑之后，为咗对应，佢讲到明系因为同佢对应同一日，所以我哋如果同我哋照呢个日期出，同事实冇分别嘅。咁所以我哋会延期上市。咁一般嚟讲咧，呢啲事系好常见嘅，但系咁坦白咧。又真係比較少見，雖然佢無論佢講咩原因，大家都知道實際上原因係乜嘢噶啦，即係你要硬係要留面子，話咩技術問題啊，或者打造更加完美，心分咧，大家都知道實際原因就係唔想撞期。 傻啦！ 因為唔想撞期呢件事，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嘛。 黐線！你同一類嘅 game， 你撞 Elden Ring 係自殺嘅。 你致敬緊人哋啊！即係我致敬緊 Mario， 跟住 Mario 出新一代嗰陣時候，我同佢同一日出，真係想死咩？ 冇話 Mario 啦，基本上依任天堂啊，最简单就是萨尔达传说出嗰日是所有 game 都要回避的， 你起码回避三个礼拜，不回避三个礼拜是自杀的。 他最新闻的部分就不是他咩，而是我真的很少很少见有开发商这么老实，我就是要被大作。 因为紧急回避，所以未知道几时出。咁佢话就月底之后要先会公布新嘅日期。既然无啦啦多咗段时间去俾你，咁啊做得好少少先出嚟啦，咁啊咁样咯。好啊，咁啊跟住呢期呢、這个我喺 timeline 系见埋唔少啊。 有呢个系有啲意外嘅。咁咧就 Tokyo MX 电视台咧就为咗纪念心跳回忆第一集啊初代啊就出咗三十周年就搞咗个活动。但咧最吐槽就系、是。喂，即系 Konami 噶嘛？喂，我系咪自己唔搞，跟住系电视台自己搞？咁呢个 虽然佢应该系有同嗰边有沟通过嘅。 咪就系、是、呢、這个问题就系、是，喂，大佬你自己主家厂嚟噶嘛？呢咁嘅活动，梗系你食条水嘅，你自己食噶啦。嗱，咁今次咧最比最重重首先咧就系当时嘅所有声全齐啦。其次就系佢特登为咗今次嘅活动咧。重新画过一个游戏小剧场，即系用当年嘅画风，但系而家嘅画质去画一个小剧场，模拟翻21世纪时候出嘅《心跳回忆》嘅游戏嘅画面。 嗯， 咁就5月18号、19号嘅呢个活动咧，方物嘅陈老嘅 B 少咧就已经喺度谂紧就系、是、去唔去好咧、因为佢讲法，因为引佢讲法就系、是、呢活动系唔会有下一次啦，大佬。所以佢而家咧就已经基本，我可以差唔多倒灌可乐，佢一定会去。心跳喂喂，即系话就作为心跳 fans， 呢活动系冇可能唔出现嘅。仲有系唔会第二次咯？ 咁啊，我嘅观点咧就系、是、喺我意外地咧，系唔少人系记得呢件事，特登画图啊成嘅嘢。我睇啦，系见闻唔少啊。 唔好话早几个月前咧，阿宫如真美就已经我喺即系，因为可能佢敲定咗活动之后咧，就已经做宣传啦。咁跟住我已经见唔少心跳回忆嘅 fans 图噶啦，即系老鬼啊。 系、啊，即系意外地咯。我以为已经系冇乜人嚟噶啦，已经 其实我几奇怪就系、是、呢只 game 其实啲唔好话 remake 啦 ，HD remaster 我已经好多人已经扑到去买噶啦呢只 game。 不过二十周年嗰时系乜乜声嘅嘢，我系知道有人提，但系好少咯。但系今次就相当地多啊，咁样咯，系嘛？好啦，咁啊，另一个同业年会一啦，呢个小朋友提大家，佢就宣布喺呢、这个呢、这个圣最快会喺佢嘅复刻版就喺呢个圣诞节会登陆 Steam。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因为呢只嘢咧其实系持续更新咗好耐好耐好耐，哪怕佢已经淡出咗众人视野啦，佢都持续更新紧嘅。咁啊，咁啊，佢嗰时有提到咁样，即系之前就因为之前 NFT 好红嗰阵时啊，佢都走出嚟就提到嘅。不过嗰阵时又讲 NFT 啊嗰啲嘢啦，咁最后嗰啲嘢全部就即系扫咗落台底啦。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仲有边个人仲提 NFT 嘅啫。咁佢正正经经出只 game 就复刻翻就上去 Steam 嗰度玩。咁啊，当然啦。咁啊，我知过去就已经系过去噶啦。你亦都揾唔翻好似当年咁样四条友仔一齐用同一个 keyboard 走去打机嗰种嘅情景就已经不在啦。不过就少少童年回忆翻嚟啦。我记得当年四个人打同一个 keyboard， 仲要嗰个 keyboard 仲唔系嗰阵时冇咁多而家嗰啲咩什么乜鸠电竞 keyboard 噶嘛？电竞 keyboard 同普通 keyboard 喺实务上最大嘅唔同系乜嘢啊？就系讲紧佢可以同时揿几个掣都唔会黐掣嗰阵时我打嘅扑克 keyboard 系两个掣就会黐掣噶啦。咁你谂下四个人打的时候，系其实黐掣黐到抽筋，根本就唔知道自己打紧乜鸠嘅。你自己打嗰时候可以好多花样，但系你几个人一齐同一个 keyboard 去打嘅时候咧，其实系乜都打唔出嚟嘅，因为你啲 key 系全部黐晒筋嘅会。即系我对佢呢套嘢嘅最后印象就系他妈的黐掣黐到抽筋，因为四条掣打。咁计咗啦，咁你系都唔少人嘅童年回忆，咁啊上咗 Steam 度，系因为准备上 Steam， 因为佢唔系想搬过去，佢谂住复刻会有一定程度改进嘅，画啊成啊个系统啊嗰类嘢，佢都会继续，应该年底会出嘅咁样啦。好啦，好咁啊，半个本地消息啦吓，即系呢个Capcom Cup， 咁佢就举办呢个街霸六嘅决赛，咁我哋之前有位我哋香港人代表。呢、这个名字真的好捻香港人代表，我再重申一次，大家都仲记得啲人嘅，即系佢个Chris Wong 啊，即系 赛事场名， 唔系呢个名咧系 CE 啊 ，ALF 啊，只要公开时啊，去到要讲某个英文名，即系话咧就系叫 Chris Wong 噶啦，第一个一定系叫佢嘅 赛事场名， 系啊，当然啦，佢即系咁啱都系咁叫啦，咁啊佢就一路过关斩将就又打到落决赛，但系最终喺决赛就不敌。呢、这个对手阿格加咪叫做咁系台湾嘅选手嚟嘅，咁 结果就对方就系赢咗冠军，攞走埋100万奖金啦。咁但系第二名都好劲啦吓，即系我哋即系老实讲啦，喺雪辉呢个圈子入边咧，原本咧基本上日本独霸咁滞，后屘有段时间就我唔记得边个国家嗰啲第三世界唔知咩国家啦，系嚟咗一班好劲嘅高手，咁啊展现晒。咁但系而家又我唔知佢唔见咗定系咩啦咁啊。但今次咧就系呢个香港同台湾分别夺得冠亚军，咁啊，即系我都几意外噶。啊，墨西哥嗰边即系之前仲有韩国啊嗰类嗰啲都仲会玩格斗 game 嗰啲国家，唔系嗰啲，反而系并不是传统强国嘅香港同台湾，我分别攞咗冠亚军。几意外啊！嗱，先讲我唔系好熟绿嘅生态啊，咁啊，虽然系攞唔到冠军，但系都亚军都衰败荣啦，咁啊，恭喜我哋嘅 Chris Wong 啦吓。跟住一个本来早应该有嘅，但系我唔知点解而家先搞嘅消息，呢个 Pokemon 有出 Trading Card Game， 我谂我睇喺新闻入边，我哋都睇过唔少次噶啦，终于写得出手游啦。即系咧，呢个我相信原因就唔系呢个 Pokemon 公司嘅嗰边，而系调翻转系系统开发嗰边，即系威世智，即系同 MPC 做一间公司，系佢一路都唔想做呢样嘢，因为会好影响佢个本家销售嘅。包括 MPC 都系咁样噶，就系讲紧如果我出一嚿嘢出嚟，系可以某程度取代我传统卖卡嘅游戏嘅话，咁我咪好有机会自己打翻自己咯。佢哋有一个相对消费比较低嘅地方可以玩得到。我覺得因為咁樣，所以佢一路好抵制。但係呢個趨勢唔係你話抵制又抵制啫嘛。咁佢最後終於要出啦，呢個 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佢好得意啊！大家都知道 Pokemon 個 Pocket 就係口袋咁解啊嘛。佢後面我唔知點解佢要食翻呢樣嘢啦，所以佢全名就叫 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Pocket， 即係前後呼應啊咁話咯。根据佢展示嘅概念影片，因为记得得得出嚟啦，睇落去应该系唔系嗰种MTGA 嗰种阉割版，系结结实实俾你喺入边抽卡、储卡去换，即系完整的集换式游戏。因为威世智佢之前有一个半妥协嘅做法，就系咁我做一啲阉割版嘅，你可以玩只 game 嘅，但系你喺各方面都会有啲阉割，你可以体验下只 game。佢將佢作為一個入門嘅方法，咁但係睇佢個諗睇呢次嘅 Pokemon 個 trailer 咧，就唔咁樣入好琵琶啦，直接就係整個 Pokemon 版嘅 online 版啦。因為 MTG 其實有 MTG online 嘅嗰個嘢咧，基本上除咗喺網上用虛擬卡之外咧，完全同實體一模一樣，差包卡要$2.99，好撚貴，即係而家好似加咗價添。咁呢度入边唔肯定，因为佢仲未有价钱出。但系根据佢咁嘅表现，我觉得佢有机会真系会出现咁嘅情况，就系佢而家同实体卡一模一样价钱。你完全将所有喺实体玩到嘅嘢嘅嘢全部一齐移上去。如果系咁样就还好，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可以放弃咗佢，即系好快会俾人放弃。即系因为咁样，即系你将佢全完整地移上去网上或者手机啦，一样意思，先系真正玩得可以长久地玩落去啊。咁玩家玩埋单咧就另计啦。咁以我喺 MTTO 入边见到嘅例子就系嘅前例就系得嘅。你张卡就算其实系冇实体都好啦。佢嘅收藏价值依然系非常高啊，虽然佢比较多系会睇佢个强度啦，实用价值你打卡嘅强度嗰阵时，佢会比较影响多于佢收藏价值，比较冇咁睇呢样嘢。但系张卡依然系好卵贵，抽卡依然系好卵贵，系一个巨型嘅坑嚟嘅。如果你谂住入坑嘅话咧，佢嘅坑度系不低于实体卡的。如果系用呢种，但系亦都只有呢种模式先系值得你抌时间抌钱落去。其他嘅全部可以当不存在，轻轻玩下唔紧要咁样咯。咁另一个都系老饮相关嘅周边，咁洗版又系洗版嚟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实在太聪明啦。开心乐园餐出玩具同大牌 IP 出玩具都好常见噶啦，好普通嘅啫。 常见不得了啦。 系啊，但系今次咧，佢又做咗个少少嘅唔同。咁咧就已经突然间有啲风啊！首先，星之卡比呢个 title 本身就已经好多人 buy 噶啦，哪怕系唔玩星之卡比嘅人啊，你净系见到个圆碌碌大只眼嗰个可爱个样， 都已经吸引咗佢啦，即系佢后边你有个恶魔的核心就另一回事啦，即系呢个粉红色大魔王啊嘛。佢最聪明嘅地方唔系呢度，佢最聪明嘅地方咧系好多件件咧都系有少少嘅唔同。先讲呢类咁嘅产品咧，其实本身天生就会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你总冇办法做到一模一样嘅呢类型立体嘅造型嘅嘢啊，你系好难做到一样，你攞冇啤出嚟都好咯，都会有少少唔同嘅。你问啲玩 figure 就知噶啦。即系大致上系差唔多样嘅，但系佢细微都有少少唔同啊！佢唔单止利用呢样特点放大咗佢，佢系特登做到好多嘢有少少唔同。佢系有个基本嘅模式嘅，佢而家出咗两弹咯，每一弹每一套一只四种基本的样子嘅。但系咧喺基本嘅样子入边咧，佢哋又会经常见到一啲你话隐藏版又唔算，错版又唔算，系有少少微微地唔同嘅。咁然后当中有少少一部分咧，就变成好特别嘅样嘅嘢喺度出嚟，咁大家就好乐于去收集啦。即系买你唔系储齐四只就够咯，你系不断咁买博，会唔会有啲好特别，即系特别真系好可爱，甚至好趣怪？因为我见过其中一种啊，就系我唔知系错版定特登噶啦，即系眼调转咗嘅，上下调转咗，好普通嘅一嘅嘢。咁但系因为佢咁样咁特别嘅错版咧。就会变成好似好有好稀有嘅感觉啊！佢玩呢种心理系玩得非常之厉害，所以我不断就喺餐厅入边见到一啲人喺度搜佢抽中一只好特别嘅版本，即系好多啲人咁样去玩，咁啊买到断市，买到断市，断市到日本麦当劳要走出嚟道歉。我几捻耐冇听过开心乐联餐个玩具断市断到要出嚟道歉嘅大佬，即系。哇，即系几有趣嘅嘢！如果短期内会过去日本嘅，你都可以去， 冇抢冇傻啦，要抢难抢嘅啲嘢， 咪睇一睇咯。咁啱如果咁啱路过见到有，你梗系顺手买埋咯。即系正常你唔会喺麦记食嘢啊嘛。如果日本嘅话，咁但系有个理由俾你啊。如果你见到啊，佢又仲有得卖嘅话，即系几有趣啊！有啲即系我都几相信，唔系唔小心做嘅。如果你系唔小心做出嚟，唔会有咁大嘅变异，咁样系特登做到每只都奇奇怪怪咁样样嘅，咁样啦。啊，业界消息 ，Remedi。 Randy 啊， 即系个系台湾叫心灵杀手啦，二就扫咗唔少账啦，咁可能系因为咁有翻啲钱啦。佢系调翻转向505嗰边买翻当初佢卖咗出去 control 嘅版权，因为以前咧只 game 系佢哋开发嘅，但系中间因为嗰种 cut 卡嘢啦，搞到佢又要卖咗个版权啦，权利啊嗰啲嘢卖咗俾佢。畢竟咁啊，但系 control 咧，而家又變成咗一個，與其話係一隻遊戲，不如話一隻 benchmark。最多人提佢都係攞佢嚟做 benchmark 咁樣，咁啊唔緊要啦。總之隻 game 本身又有自己嘅，但係咁啊人有翻錢啦，咁啊想買翻以前啲嘢啦，即係等於阿 Elon Musk 想買翻 X.com 呢個名翻嚟啦，唔係想啊，佢買咗啦，即係一樣意思嘅啫。咁佢咁呢樣嘢對我嚟講最大影響兩樣嘢，第一。control 会有佢嘅续作，可能同佢会有啲关系咯。因为呢个交易啊系25年先生效嘅，咁如果佢今年内出 control 2嘅话咧，咁基本上同旧厂系冇咩关系嘅，可能佢再影响最后嘅续作咯，或者系如果呢只出得够迟嘅话咧，可能佢都会有份参与翻落去，咁啊比较原汁原味少少嘅 control 啦。咁虽然好原汁原味都唔真系好咩。我觉得喺50之下嘅都唔错啊，出得唔紧要啦。嗱，你抌咁大嚿钱，佢抌咗呢个1700万欧元去买翻嚟，你抌咁大嚿钱去买个版权翻嚟，我哋之前讲过类似乜嘢啦，你肯定有动作噶嘛，咁啊，所以应该系会有新嘅去出啦，咁样咯。咁啊，另一个可能比较多人 care， 咁啊，其实上个礼拜又有噶啦，咁啊，简单讲就两件事。拍得之门三嘅模又关相关两件事。第一，佢宣布系出自己嘅模系统，就唔系话 backpack 嗰种话要收归自己国有，佢出一个出模嘅系统，令到啲人可以用嗰个系统嚟出模。因为之前系讲紧你自己各凭本事啊嘛，有咩用呢？就系用途就系，如果你系呢个系统去出嘅模咧，系可以用于家用机。呢个系家用机同 PC 一个以前一个好巨大嘅鸿沟啊！好多人主要玩 PC 版嘅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有，因为有 mod 可以用，主机做唔到啊嘛。咁佢就话，如果你用呢个系统嘅话，你就可以家用机都可以通用啦。有辣有唔辣嘅，好处当然就系我主机玩家就唔使得个睇字啦。咁啊，坏处当然就系使用上制作上会有啲爆炸感觉，同埋仲有一个阵痛期，就系讲紧估计啊，即系佢冇讲到嘅，可能系因为为咗官方嘅 mod 系统。佢呢次更新咗之后咧。 之前有好大量嘅 mod 好似失效咗，可能系佢个入边内部点样搞出嚟，我唔真系唔系好清楚。总之因为咁样有啲旧嘅 mod 就因此用唔到，咁佢有嗰啲创作者就集体就向官方就喊话啦，就话喂你搞你系咪要搞掂佢啊？咁我相信就纯粹系因为要佢要推呢个系统咧，令到两个兼容性差咗。咁啊，睇佢点样咯，系到底系用呢个官方系统去做翻佢之前做嗰啲嘢啊，定系点样去搞掂佢啦？同之前 Epic 最大唔同嘅地方就系 Epic 嗰嚿嘢咧，就冇咩大义名分嘅，纯粹收归国有嘅啫。但系呢度入边咧，佢多咗个扩充落主机版玩家嘅福音嚟嘅。咁啊，大家更加关心嘅一只游戏 GTA 六。咁虽然呢个就小消息嚟嘅。 咁呢单嘢咧，其实咧就几妙嘅。我应该咁讲就系、是。乜呢样嘢系需要通告嘅咩？即系叫做咩？嗰间公司几伙计翻工？ 翻公司要讲多句，唔系翻工，翻公司。 嗱，首先就系 GTA， 咁咧就系仍然唔出啊嘛。咁咧佢就已经就宣布咗，就话为咗惊泄密，所以唔该班友，唔该翻公司开工。我嘅反应就系黐线嘅，呢样使讲嘅咩？翻公司开工系老讽噶嘛？你班友真系。唔怪得其他公司裁唔裁得咁紧要咯，即系 咁样讲啦。佢要求咧就系每个礼拜至少五日要翻办公室，五日办公室咪即系叫你唔准咩放风咯。即系因为呢个系亦都系事实嚟嘅，有唔少系统做得唔好嘅公司咧，系因为 work from home 摇佢嘅操作啊，多个香炉多只鬼，系产生咗唔少漏洞嘅。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亦都有唔少人。即系佢好简单，你扮你系员工 work from home， 然后攞资料，即系喺个 work from home 系统入边系好正常嘅事嚟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喺个身份验证啊、身份拉低嘅入边做得唔好嘅话咧，系好容易会出事嘅。但系都系调翻讲啦，人 work from home， 你 work from home， 点解你 work from home 到去泄漏资料咧？因为 WhatsApp 唔止一次噶，我哋之前讲 hacker 喺度爆料一啲，唔止系呢单噶，之前都好几次。 依间公司保密系做得非常之差嘅。 你只系削花豆腐，真系唔好怪人哋。调翻转讲就系、是，你唔 work from home， 你喺公司翻工，你咪一样可以俾人 hack。 仲有佢泄密唔系因为佢泄密唔系因为班友唔翻工，而系。你个 server 网太差啫嘛，嘥人气，屌！不过算啦，呢、這个就唔讲佢啦。嗱，讲下睇炒友事件啦。首先 ，EA 就裁咗5% 员工670多人，跟住咧，Sony 咧个旧 C Sony SIE 个 CEO 走咗之后咧，新一个临时 CEO 十时写咗嚟顶住嗰位咧，即刻炒900人，话 cut 咗伦敦嗰个 studio。 啊，咁啊，仲有嘅，再一间细少少嘅，咁就 Super Massive 啊，咁佢代表咗啦吓，叫做 Little Nightmare， 我净系记得呢套嘢嘅啫，另外嗰两只我都冇乜印象。总之一间比较细少嘅开发室，都裁咗员，而且仲要系裁开发中呢、這个 Little Nightmare 三嘅开发成员，据说有一半人唔见咗， 唔系冇人发过，因为嗱 科技界呢一年基本上都系裁员，唔系呢一年，二三年基本上系裁员年嚟噶啦嘛， 唔系呢样嘢咧。我系要入系入 Elon Musk 数嘅，因为 Elon Musk 成份都话俾你知就咩？ 系你讲过几次啦？ 屌你老母，炒80人，你公司开，即系唔知你间公司好捻多废人啦。跟住亚马逊炒一成 ，Google 炒一成，跟住而家炒 Sony 咁食够，同埋 Sony 啊，之前又有财报又诶话啲机啊销售放缓啊，个后期咩？我心谂放条捻，我其实觉得旧前个 CEO 唔记得咗叫咩 Simon 定 Simon 嘅，唔记得嗰个捻嘢咩名啦。我成日觉得佢条有督数嘅，佢成日话啲PS 5好卖，好卖边啊？我见唔到到嘅。 嗱，咁公平少少讲，咁成个嘢咧，应该大概系2014年左右开始啦，差唔多个时间，唔系好准确嘅年啦。科技界对人才吸收咧，系啲可以叫做疯狂性咁样去请人，即系餐在有手有脚有晓呼吸嘅都请你嘅咁滞啊！嗰阵时系一个疯强扩张期，大家各自都系宁揽莫缺。 结果成拆几多请埋几多请埋成堆嗰啲咧，完全唔做嘢废人，即系嚟暴雪嗰堆咧。 唔正正露雪嘅，虽然我知道你想讲乜嘢 ，Sony 咪一大扎 ，EA 都好多噶，尤其是 EA 就特别厉害，因为佢 EA 传统技能就系接工作室啊嘛，即系佢接下接下咧，即系你接完个工作室之后，梗系多咗一扎突得出嚟嘅人出嚟啊嘛。咁所以其实佢有唔少冗员嘅，佢斩人咧都唔出奇。不过原因就系因为佢斩咗啲工作室。 嗱，咁讲 Sony 啦，咁 Sony 咧就炒前任 CEO Jim Ryan 咧，就今三月就嚟任噶啦。咁佢依头嚟任，嗰头嚟炒人。我成日觉得呢条友系督数嘅，即系已经讲过啦。 最好笑是乜嘢咧？喺 Twitter 有人讲咧，就系佢离任之前咧，系有去伦敦工作室嗰边去探访啊，或者我唔知佢做乜嘢啦。总之佢去咗嗰度啦吓，咁啊成班人仲欢送佢啊，佢就欢送佢退休快乐啦，咁样开 party 咁样啦吓，咁样啊冇耐之前嘅事嚟咋。但系你如果你事后睇翻件事咧，你前边就话退休快乐系啊，冇错，退休快乐，你哋都系。哇，真系惨到咧！即系不过 Sony 都几劲下佢，即系佢缩咗好多啲无谓或者系试验性嘅嘢咯，多咗好多啲咁嘅嘢咯。伦敦工作室都系呢咁样嘅嘢。 算啦 ，Sony 有计后閪 game 出咩 ？Sony 跟住都系 Sony 个缩皮啊！佢斩咗呢个佢旗下嘅 VTuber 事务所，即系咧我对上一次提呢个事务所咧，系佢成立嘅时候。跟住就 唔系依个，其实 VTuber 依个市场依个嗱，呢个收罗场嚟嘅，而家呢个你咁上你冇讲真就系，除非你真系好入，除非你真系有咩特别，唔系啊，冇入去啦，冇你即系冇你冇搵到食噶啦，呢个市场两大家已经就争头崩额，而家仲有啲唔知咩个人势啊，小公司咁样抢，你所以有咩着数啫？入嚟又搵食，无谓啦。 总之咧，佢由开初去到成立，都系不过系两年唔到嘅事啊。咁已经系有七期生18个人。咁有个最特别嘅部分呢，就系佢宣布解散完之后，可能系因为佢自己主动宣布解散啦，所以就可以慷慨啲。佢旗下嘅所有 VTuber， 如果想继续用返佢自己个皮啊、头像啊、之如此类嘅嘢，可以由佢个人继承返。即系嗱，又唔系话佢好佛心啊成，因为点解呢？因为如果一个有返咁上下料嘅人，愿意去投入你企业势咧，其实系睇在你会有公司嘅扶持啊，之如此类嘅嘢。你咁短时间就同我讲收皮咧，其实有少少对唔住当初投入你去嗰十八位 V 嘅，作为少少补偿， 可以理解嘅。 咁啊，如果你觉得你都仲系捞得唔错，你觉得搞得掂嘅，咁你咪自己继续用捞翻你自己个皮咯。因为佢调翻转佢揽住佢又，佢揽住都冇用噶啦，已经。俾返做佢其他 V， 你当系遣散费囉，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即係咁样咁睇一睇啦，咁样。跟住同 V 有关嘅嗱，件事本身就好卵细嘅，但係我真係好卵想澄清，所以先想出嚟提嘅啫。我哋之前有提过啊，夜空 Melo 被解约啦，佢亦都清空咗佢个 channel， 一停止咗佢个 Limited 人开发，有好多人真係睇到非卵上之人问，点解当初 Lucia 个 Limited 人就照卖？佢嘅就终止开发，终止开发代表住唔会发售啦。 嗯， 点解会咁？其实纯粹就因为佢哋断约嘅时间点同个开发件嘢本身嘅进程嘅不同。因为阿露丝亚开发嗰时候，我好似有提过，我印象中因为太耐之前啦，系有提过。因为嗰阵时已经去到最后阶段，你系冇得停噶啦，即系所以佢唯有继续上。但系阿夜空 Melo。佢嘅情况就系佢开发只系去到白帽阶段，咁所以仲有一段相当嘅时间先可以做出嚟。喺咁嘅大前提之下咧，停止开发咧，只系适当嘅，冇理由你成个 channel 都取消咗咯，你仲出嗰几样嘢噶嘛？呢个系纯粹系时间问题，开发到已经系人哋已经系最后阶段，可能已经啤好晒，啲大妈喺度上紧色噶啦。咁喺呢个情况下，你唔可能再嗌停佢啦。你艾婷，你要赔嘅嘢就唔单止系赔俾当初Good Smile 少少噶啦，可能你仲要赔俾厂啊，赔俾好多嘢，你仲甚至要将花钱去将已经制成咗嘅嘢销毁，即系所以阿露丝亚嗰个就继续卖。呢、这个唔系话咩差别待遇，纯粹就系大家事情唔同啫。因为我好记得露丝亚嗰嚿嘢已经去到最后阶段，嗰阵时先突然间爆呢单嘢出嚟，然后嗌解约嘅，系事情唔同啫，就唔关个咩啊。 露丝亚就算啦，佢而家。我单花生我费事跟啦。 好啦，咁啊，你一单就呢个 Twitch 啊嘅淘气两件事都系韩国相关嘅。首先就系韩国边就败走人退出。咁啊，韩国通讯委员会咧就话你想走冇咁易，系当然唔系要佢留低啦吓，俾咗钱先。咁样嘅，因为佢识 VOD 嘅功能，呢个通讯委员会就话你咁样损害咗消费者嘅权益。VOD 基本上就是随拣随播嘅一个功能啦，咁咧即系相对嚟讲，佢会食比较多数码上面嘅资源嘅，因为佢喺韩国点解要败走嘅原因咧，其实就真系关呢样嘢事嘅，就系韩国嘅家用宽频好平，但系佢嘅商用宽频好贵，即系咧韩国嘅 network 啊，家用宽频咧系平过香港嘅，香港已经系全世界入边有名嘅平噶啦，已经系，但系韩国更加平嘅， 尤其是计埋个速度之后啊，韩国同香港系几年前啦，而家已经输咗啦，系一路都系争紧第一名，家用宽频第一名嘅。咁而家就香港已经输咗啦，喂，人哋基建不断更新，我哋基建就企咗喺度，喺差唔多十年八载之前已经企咗喺度，唔再更新咁滞噶啦，啲硬体宽频，你谂下我哋香港十年前讲紧一激宽频，而家都仲系一激宽频，虽然有十激啦，即系而家大家都有再用嘅一激， 而家主流都系一千 Mbps 啦， 系咯，但系韩国已经系讲紧十激、二十激都有嚟紧啦，大佬， 唔系。我自己用紧嗰个2800 Mbps， 但系都系嗰句啦，嘥卵气啦，屌！你去外国 server， 你去外国 server 咪有咩五十 K 嚟？屌，多卵 系唔紧要啦，总之就系家用嗰边就好平，但系调翻转，原来商用嗰边即系你呢口最大嘅支出就系呢个租宽频线啦，应该咁叫啦。因为咁，所以佢哋计完数贵唔到皮。佢根据佢自己嘅嗰边执行咗边嘅话，佢哋喺韩国 network 啊支出系其他国家嘅十倍。我真系唔知咩事，即系可能佢策略问题啦。总之佢就觉得贵一剂，咁我咁佢哋收皮啦。咁偷税位唔系因为佢收皮要罚佢嘅。咁你佢点解要将当初将个 1080p 降到 720p？点解要斩咗 VOD？ 都系因为悭流量。咁但系呢个嘢就多谢委员就话佢损害消费者权益，咁要罚佢钱。咁就唔系罚好多嘅啫。咁其实罚咗200多万啫，港币200多万。咁啊，4.35亿韩元啦，好似好捻多啦，但系实际上系200多万嘅啫。咁但系咧，人哋都走咯。咁啊，即系理论上佢系可以真系唔交钱，然后走咗去除非佢日后想翻嚟啦。 但系佢数二讲真，出钱嘅，真系有嗰句区区几亿韩元数，唔好玩啦。美元就话啫，美元就走佬，韩元。 如果佢真系要翻嚟，唔会因为呢度少少嘅钱阻止佢翻嚟。但系亦都唔会因为呢少少嘅钱而离开，纯粹真系即系咁。既然都走咗，但系可以唔俾阿俾你。咁啊，另一样咁啱啱讲啦，佢接埋啦嘛。咁佢接埋之夜呢个最后的狂欢，咁啊见到好多啲平时见唔到嘅限制级嘅播放啦。咁样讲就更明啦，即系嗰啲好大胆尺度啊，嗰类心扉嘢啫啊，或者系佢实况游戏啊嘛。咁样好多人实况啲 L game 啊嗰类嘢。咁啊，当然而家睇唔翻嘅，亦都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大不了嘅，有咁嘅事啫。咁样啦， 好啦，咁啊，讲下本周最大单嘅 同 ACG 冇乜关系嘅新闻啦。 体育新闻冇关系，但系咪当系笑料听？尤其系少少笑料啫。首先咪咁顺便讲下啦。咁本周最大新闻就系大谷翔平宣布结婚，对象好似系运动员嚟嘅，退咗休嘅运动员，都几高大嘅。咁重点系好多人咧系即系因为大谷翔平已经系日本国宝啦，肯定噶啦。咁就全个日本界，不过 ACG 系咪好，总之有咧一睇新闻都恭喜噶啦。而我哋亲爱嘅每次有人结婚都莫名其妙升科华数嘅名板冲尾，就喺佢个X 度话， 今次主动出击， 不是我，哦唔系华特斯，即系话系唔系我， 即系 自佢嘅自约立卡系继续嘅， 自约立卡咯吓， 系啦，咁就恭喜佢，就系、是、个即系之后有啲人即系顺便讲下就系、是。有些人就将他拉埋同之前 雨生 结婚相提并论嘅，咁有我觉得是不同的，因为大谷翔平咧系足系运动明星，而雨生结婚是偶像 idol 嚟嘅 ，idol 结婚同埋运动明星结婚是两个概念嚟嘅。 我觉得又不可以话太唔同，都有少少关系嘅，前居可鉴嘅系。 唔系又系几唔同，就系大谷在本身美国。第二就是本身大谷的情况是相对来讲就是他的女 fans 没有雨生那么发神经，因为讲真就是雨生买靓仔的嘛，虽然他溜冰真的他的溜当代第一溜冰大师，但他相比来讲他靠样搵食多个大谷的，即是因为这个节目没有多人听，我先这样说，大谷的样子其实是低低地的。即系绝对唔系，即系你唔会攞佢同靓仔有型攞同大哥相提并论噶嘛，佢唔系靠呢样嘢揾食噶嘛，咁冇所谓啦，结婚就结婚咯。 即系咁，你用呢个方向睇系唔同嘅，但我睇嘅方向就同大众接近啲，就系、是、呢个名人嘅配偶系的确系会更加多注目，会有唔少嘅麻烦嘢嘅，所以佢由拍拖到结婚，佢结婚先话你听，仲要都系要身份都系依然要保密，都系因为咁嘅。 其实好多即唔一定係要偶像呢口法。当然如果你係偶像会更加麻烦啦，但係就算係普通人呢都未必係会好想话你听我结咗婚嘅。就係为免你去。 不过运动明星就比运动明星就好你好难瞒嘅，因为你突然间成日啤咗个 B， 你点啊？冇得瞒嘅呢样嘢，即係有啲嘢我冇得瞒嘅，就公开囉，总之就是。 你结咗婚呢件事可以咩？但你本人啊，你个身份本身啊，保密啊嘛，佢真系保到好密啊！大佬，佢而家唔公开，大家第一个问题都系佢几时有女朋友啊？佢点中间跳过咗啲步骤啊？大佬，即系不过唔紧要啦，咁啊， 好啦，咁呢单又即系啲事新闻嚟嘅，咁就终于确认咗啦。咁同赌冲 应该系话终于肯确认，因为其实佢话佢系嘅咋，因为最麻烦嘅地方就系你话你系啫。我冇办法确认嘅，你个样子又唔同咗咁多啦， 就咯， 都冇佢个DNA 啊，嗰啲生物特征，咁你点确认嗰对系佢系佢啊？其实冇办法噶， 咁就好似话佢唔知同佢屋企人啊，诸如此类嗰啲方法揾确认揾咗资料啦，咁我唔知揾点揾啦，咁就追确认咗，咁咧终于咧就喺佢嗰张海报上贴住通缉终了啦。咁就追结又结追追于成追我哋最熟嗰张我熟悉 poster 里面又少咗又七嗰个年代即系。同所谓叫做同魔幻分子相关嘅应该都冇晒啦。嗰张我哋好熟悉嘅 poster， 而家留翻落嚟嗰啲就系咩啊？我即系同我屋企我同我妹一吹水讲嘅就系、是，你不捻样睇你知仔知黑捞片门嘅你不捻样，个个拆眉拆眼。唔系点解话咧？我冇冲咁特别啫，就系、是、你不成班样就系咩？一系打家劫舍，中系打交，而俾同新马打到扑街咁样，古惑仔啊烂摊咁样。突然间有个哇阳光少阳光好青年咁嘅样。 好老实，如果唔系佢参加呢啲咁嘅组织咧，亦佢真系一个大好青年嚟嘅。 甚至佢而家佢啲人话佢即系透露翻就系佢呢咗几廿年嚟，佢就系咩？中得闲去居住饮下酒啊，讲下音乐啊，听放咗听音乐嘅普通大叔啫嘛。 呢、這个就关于一个日本嘅学问问题，就呢、這个就 有排讲嘅，呢啲唔系我哋可以讲噶啦，呢啲嘢 超越咗我哋嘅范畴 太多啦，赤骨。 但系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揾翻，当年系好风起云涌噶，真系非常上之精彩啊！ 黐乸线，都话咩？都话净系讲钱间餐桌啲得意嘅闹剧啊，都有排讲啦。不过先唔讲啦，好咁啊，讲下啲高科技先。 我哋有少少关系嘅嘢啦，咁啊有最少先后有三个源头俾人爆料啦，佢哋卖佢哋嘅内容去俾呢个 Mozilla 同埋呢个 OpenAI 去做佢个AI 训练嗰啲相关嘅嘢啦。咁一个就 Tumblr， 一个 WebPlus， 咁呢两个都好传统嘅平台嚟噶，一个社交平台，一个系 bot 嘅平台啦。咁仲有一个就是我哋最熟嘅 Twitter， 咁啊呢三个都先后喺呢个礼拜，我估系同一个人传出嚟，但系新闻系分开几个去报啊，系将佢呢啲去资料去卖俾佢。嗱，首先我要严正地更正一件事，呢三档嘢向来都有卖资料俾各种各样唔同嘅公司，而你签咗嘅卖身契。我叫埋身契啦，即系你使用服务嗰时候同意咗嗰份嘢，系有讲过你同意去俾佢出售呢啲嘢嘅。而 Twitter 喺阿 Elon Musk 未买之前，就已经曾经咪试过转亏为盈嘅，我哋都有新闻有报过噶。佢靠嘅就正正系出售嗰啲资料卖出去嘅。我要讲呢啲嘢，所以唔好话突然间突然上咗头咁，好似发现新大陆咁。呢件事一路都发都产生系，一路做，一路都进行中，系一路都进行中嘅。唔好好似突然间发现新大陆咁样，我好顶唔顺有啲人，即系好似突然发现新大陆咁样。而所谓嘅同意出售资料，甚至冇当年卖俾嗰啲人。即系当年系讲紧卖佢嘅本来啲统计资料去卖俾啲广告商啊、新兴嘅嘢，你成日会见到啊，我揿完落去之后，做乜佢？我做乜我呢头睇完讲呢样嘢，嗰头就喺第二度又睇咗同一件嘢咧？唔系佢录电话入边录你音，而系喺呢啲地方度佢攞咗你嘅资料，佢唔知道你系边位啊，佢唔知道你姓甚名谁啊，但系佢知道呢一个 account 嘅人中意睇呢样嘢，所谓精准广告投放呢、这个科技界每一档你 up a check 嘅。Google 啊、Facebook 啊、Apple 啊，全世界都系做紧呢样嘢。 唔系，我觉得嗱，呢样嘢好老实嘅，好认真嘅。我觉得咧，只要你唔好太过火，我觉得 OK 嘅，即系唔好去到 Facebook 咁喐，咁离谱嘅。因为讲就，你喺 Facebook 系广告多过你睇推文 啊，呢啲食相难睇啦，食相唔好太难睇啦。 即系你走佢咯，有啲嘢稍微自重下咧。好听啲，好听啲面赤壁啊，唔好听啲就系冇人屌你出声先啦，大佬。 业界一句名言，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我重申一次啦，就是如果你没有为你的服务付费，你本身就是商品。你上 Facebook 冇俾钱噶嘛？大部分人上 Twitter 都冇俾钱噶嘛？呢类嘢，咁佢边度为止啊？梗系从聚集咗个人之后，有人气之后，就一定有办法变成收益。YouTube 啊，嗰类全部都系咁样嘅，向来都系咁样，冇突然间、好似发现乜嘢。只不过佢做 AI 训练呢样嘢，又多咗个样嘢啦。因为呢三座平台呢次提出三个问题，都系个文字为主，或者有片有图有成嘅，要文字为主嘅嘢。而 AI 公司佢系需要一扎文字资料去改进佢嘅个文字系统。你唔好以为 Monjoli 佢系图片生成嘅服务，佢就唔需要文字，因为佢要需要理解一个文字嘅气氛啊、嘅样啊、嘅形象呢啲嘢，系需要一大铲现成人类用紧嘅文字去改进佢呢样嘢。咁嘅情况下，佢先可以嚟形容一件嘢之后，佢可以变成一张图像。佢两者要产生连结，都系需要嘅。咁 OpenAI 更加简单啦。佢而家最红嘅产品就系一个 LLM 大型语言模型。咁当然亦都要大量文字啦。咁而呢啲嘢本身系会推进科技进步嘅，即系有部分主要系画家啦吓。突然间就话咁哎呀大镬啦，我哋你以后喺 Twitter 上面贴嘅图要定期铲咗佢啦。我谂紧。你咁唔想俾人睇嘅话咧，咁你不如铲咗佢，唔好开啦。 咪先成日间铲咗佢品啦。 啊，因为你当初你同意使用服务嗰阵时候，已经同意咗去咩？我哋好耐之前提过啦，佢转由 Twitter 变成 X.com 嗰阵时啊，呢件嘢一路系从来盘古初开有 Twitter 嘅时候就已经存在噶啦，唔好突然间发现新大陆。即系我有少少听唔顺嘅，我老实讲，如果你真系咁洁癖嘅，觉得话呢 AI 呢啲嘢，我完全唔想，我只能讲唔好睇得自己太重。即系咧，如果系某啲人话要模仿特定画家嘅画风，我理解同意嘅。AI 去将出嚟去模仿你嘅画风，系有机会去影响到你嘅自己本身嘅权益，你反对无可厚非嘅。但系呢一类批量性咁嘅嘢咧，唔好睇得自己太重咯。曾宪志嗰句，即系 啊，冇错。 OK， 咁啊，其实亦都 Redis 啊，嗰类嘢已经签过啦。基本上呢类嘅平台大部分都签咗噶啦。即系你嗰啲咩彭博啊，点解会屌啊？系喂，未签。即系好简单噶咋，即系唔好讲得佢哋咁高上乘。就系、是、喂，大佬呢啲嘢我应该要赚钱噶、哦。咁亦都系，我调翻转讲，因为佢哋赚咗钱，莫珠利又好 ，OpenAI 都好，系少数喺搞 AI 嘅人已经赚紧钱嘅公司嚟嘅。佢哋先有条件去直接去丢去俾钱去呢啲咁嘅平台去买佢哋呢啲内容去做 AI， 亦都系间接补贴紧各位嘅免费服务嘅。其实即系有啲嘢你呢、这个世界冇咁免费嘢嘅，即系唔系个个都开善堂嘅，免费开个服务俾你，唔会系为咗开善堂俾你免费用嘅，都系为咗赚钱嘅啫嘛。就算佢哪怕唔想赚钱，都最少要收支平衡噶嘛。佢买 server 请人 credit card 嘢嘅钱边度嚟？非常简单。咁讲到呢样咧，就又要讲 OpenAI 同我哋嘅 Elon Musk 啦。咁啊 ，Elon Musk 咧就突然间屎忽痕， 又翻翻咗啦。 又，唉，我觉得就系姿态多过实际啦。佢真系讲系告 OpenAI， 即系咧，我以为勿忘初衷咧系一种口号嚟嘅啫。佢真系告佢，喂，你忘记咗你嘅初衷。用我喺咪前都要笑一下，我真系觉得即系先生你嚟搞事嘅啫，真系。嗱，虽然要讲翻少少前提啦，咁啊，我谂大家我哋讲 OpenAI 嗰时，你亦都有提过，再之前都有提过唔少，但系我都提提 OpenAI 最初嘅资助者咧，系包括 Elon Musk 嘅，亦都包括 Microsoft 啦。咁当初佢哋 Elon Musk 同呢个 OpenAI 分道扬镳嘅原因，就系因为 OpenAI 想唔再做完全嘅 NGO 模式，即系毫无盈利，纯粹即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你听，你只系听呢啲八粒字，大家就已经知道系。如果你唔知佢出处系咩，你自己 Google 下。 雷锋咩？屌！ 大家知道系呃鸠人噶嘛，基本上， 唔 有咯，咩乜出奥不利己专门利人呢啲嘢，呃鸠人噶嘛，你真系咁样谂嘅，你戇鸠 ，OK， 其实 OpenAI 都唔罚呢啲戇鸠嘅人嘅，唔紧要，咁但系到你做盘数，一出嚟，你就知道搞唔掂落去啊嘛，咁所以当初 OpenAI 就做咗个决定，就系开始同啲有钱佬合作，就真系搞啲有利润嘅嘢翻嚟，用个利润去扩大自己嘅规模。咁样先可以扩大自己个规模，先可以发展个科技，先可以改进个技术。改进完个技术，咪又有办法造福人类咯。即系呢个鸡先蛋先嘅问题啦。咁但系马斯克咧就好反对呢个嘢，佢觉得 呢、这個 OpenAI 應該秉持翻原本為咗社會福祉無償為社會福祉， 傻啦，唔好玩啦。 咁所以佢哋就分手。好嘅，前提講完啦。咁佢而家彈出嚟話：，喂，你當初咁你而家係好明顯就已經變咗呢個 Microsoft 嘅子公司啦。 Microsoft 形狀都變咗， 聽言歸從啦。咁啊，乜已經變成一個 Microsoft 嘅公益活動咁滯啦。即係當然 Microsoft 有賺到錢啦，但係 OpenAI 有亦都有好多免費服務噶嘛，即係。我先讲啊，无论是 Apple 又好，即各大大家噏出嘅大公司都好啦，其实都有好多啲攻击项目嘅。Google 做得最多，即系Apple 同埋 Facebook 都做唔少嘅，反而 Twitter 反而少。不过你可以话 Twitter 本身就系一个攻击项目咁滞啦，咁啊唔紧要。总之佢就话你而家已经变咗人哋子公司啦，同当初已经系忘记咗当初嘅公益嘅宗旨啦，乜乜七七，所以就要起诉你违反合约，乜乜七七。 我纯粹， 我先唔讲佢当初可能真系有签过合约嘅。有人提咗个问题就系、是，啊呢啲嘢都可以签合约嘅咩？Elon Musk 当初佢捐款嘅合同，佢有呢啲嘢都一大起嚟咧，都系会合约同嘅。唔好以为公益就唔使签合同啊、嗯。当初可能真系有签过合同之类嘅嘢噶。所以你话佢系咪完全冇嘢去搵嘢搞咧？未必系啊。但系事情都讲咗咁多咯、嗯，你要屌你要走要成，你都搞咗咁耐啦，而家先走翻出嚟讲，就有啲嘢有点易搞事，同埋就系、是。而家调翻转讲，你 Elon Musk， 我印象中你都喺度搞紧 AI 嘅。 唔系嗰样嘢唔同，我搞 AI 摆明居咪搵钱嘅，我讲到明嘅，讲明唔正整股冇违反初衷，我初衷搵钱。即系初衷话明搵钱而搵钱，而你初衷话公益变咗搵钱系两样嘢嚟嘅。 即系咁啊，总之佢而家就走去搞，咁但系成件事就变咗。好似有啲似之前嗰个情况啦，就系叫停晒全世界对 AI 嘅开发，话要等半年先，咁然后转个手自己走去搞 AI。 咁有一样嘢就系、是，当你叫大家全世界都唔停嘅时候，我一个停，咪即系我混柒咗，傻啦你。 咁佢唔话要停，佢从来都冇话要停，即系会唔会又系呢啲出口术啦？叫做拖住已经行到最前嘅人嘅后腿，等自己可以追上嚟呢？有咁嘅嫌疑啦，我又唔认为一定系，但系佢有咁嘅嫌疑啦。而调翻转讲，佢亦都系有咁嘅本钱或者咁嘅，即系我哋系冇资格咁样讲嘅。佢系少数有资格，佢走去屌 OpenAI 变咗商业化嘅人嚟，因为佢当初真系真金白银俾咗钱落去嘅。虽然后屘应该系退翻咗钱俾佢嘅，我印象中唔系安定啊，唔系安定啊。总之佢应该退出咗噶啦。 黄方，都呢个问题，其实最主要原因就系、是、屌。你 Diablo 4唔好出得咁閪，咁人哋得闲就打机咪唔搞你咯。 唔系我睇法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分咗手嘅前男友突然间飞黄腾达。 唔系我讲话就系、是，因为 Diablo 4太 Diablo 4因为实在太閪啦。咁呢个 Mask 冇 game 好等得闲，咁有啲咩又未出 DLC 咯？咁我咪得闲冇嘢做咪搞鸠下你咯。 即系将 OpenAI 当只 game 咁玩啊？ 系啊，屌有佢。有世界上最有钱嘅人嘅娱乐同我哋唔同噶嘛？我哋娱乐系我娱乐就上 就上 Facebook 啊，搵人有屌下。呢个 Mask 就系搵间公司告下，屌大捻把钱。 其实都系一啲小花生嚟嘅，我相信唔会影响呢个 Twitter 又好 ，Elon Musk 自己嘅 AI 计划又好。 而家全系啦，不过有 X 啲嘢暂时唔讲住啦，因为佢有好似有新花样啦，不过就睇好似系啊。收到阿 Linda 姐好似话暗示紧话佢而家佢搞紧电邮服务包埋，因为佢谂住包山包海嘛，咁佢有 email 我都觉得唔意外嘅。 哦，咁仲有 AI 嗰边咧都有讲过呢个 Twitter 佢自己嗰个 AI 嗰嚿嘢，话会开发一嚿呢个图文字生成图片嘅功能，即系望出嚟嗰种。其实佢做嘅嘢同其他个大家做嘅嘢差唔多啊，咁所以亦都一日佢系会同呢个望出嚟嗰边有个合作。咁而家目前嘅合作就即系斩文提到啦，佢就系呢个俾知道佢啦。咁可能佢又会有啲技术嘅转移啊，嗰类嘢都唔出奇嘅。咁佢自己都要搞佢自己搞佢自己嘅图像生成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接近冰或者系大二嗰种做法嘅，同望出嚟有少少唔同，因为都系小道消息传出嚟。冇任何画面影像什么，当然更加冇得试啦。总之就大概都系咁，大家啲基本上就系全世界都玩 AI 咯，趋势就系咁一回事。 Apple 就以话查个版本 iOS 就会加 AI 功能，因为佢其实虽然话呢家 Apple 我就同你讲，你改紧咗呢个 Siri 先同人讲啦。 唔系好真嘅，其实 Siri 系 Siri 其实冇出面吹得咁差嘅。 Siri 喺出的时候领先全世界，但系已经系讲紧十九几年前嘅事啦。 其实而家唔差嘅， 好撚嘥氣啦！就係嗰句，你而家靠 AI 啊，你都係靠文字打啫嘛。講真，唔足你，如果你直接出，你直接用語音認證，你其實都係 hea 噶啦。好老實。 GPT-4 有語音，不過要科水。 咪就係咯，有個俾錢啦，屌你免費嘅仆街，免費嘅有，同埋一樣就係、是。你所有嘢都靠 Siri， 因为 Siri 本身佢系落喺部机度啊嘛。其实你而家所都话啲人成日话，都话又话又亚马逊啊、Google 嗰、那个，点样同即系上 Siri 噶嘛？大佬人 Siri 又 Siri 温去 Siri 去处理啲你嘅要求，而 Apple 嘅手机处理要求两样嘢噶嘛？屌！ 嗱，我唔系想同你讲，不过你有冇试过熄咗你嘅 WiFi 同 4G 之后开 Siri？ 开唔到噶。我其实系讲无法连接网络，无法使用 Siri。 唔系，佢唔连网络，同埋佢要处理两样嘢嚟嘅。佢连网佢需要准招，但系佢处理你嘅声音嗰啲嘢。 唔系，佢处理呢样嘢都系要连网络嘅。我非常之肯定，因为我经常断网。你试下熄咗我哋网络之后，佢讲系开唔到嘅，非常肯定。 OK 啦，好啦，唔讲啦，唔讨论呢啲问题啦，即系作出咁。好，咁差唔多啦，都想有个几钟啦。咁下个礼拜咧，终于轮到我嘅 Love 甲子园啦。哇！几位惊啊！成个礼拜唔好等佢封信出，即系出酒店嗰啲资料咧，几个惊佢寄漏咗或者唔寄啊！要第一次报呢个团，咁好啦，咁下去完翻嚟之后有咩古仔，到时再录一集节目讲啦。 嗯， 好，咁今日话到此为止啦，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